回忆过去我们的花季，笑容在定格瞬间固定，我们仓促的各奔东西，没有珍惜是否就放弃。当天空剩下繁星，吹着风聆听，一起穿越某个夏季，不经意的叹息，错过了流星，重逢时又有谁来临？剩下繁星，吹着风聆听，一起穿越某个夏季，不经意的叹息，错过了流星，重逢时又有谁来临？人们有太多犹豫，变成了抑郁，不停地充斥着感情，就随着风离去，带走了情绪，去寻找这人生谜语。散落世界各地，随着人潮指引旅途的方向。